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杂志《劳动者》创刊70周年纪念报告会24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报告会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各省中央机关干部、朝鲜劳动党出版社记者、编辑和在平壤市的理论宣传工作人员参加。报告人指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早在抗日革命的烈火中缔造了革命出版刊物的光荣传统，在独立35年1946年10月25号创办了政治理论杂志《劳动者》。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为根据实现全社会金日成主义化的历史实际的要求，改进和加强杂志《劳动者》的编辑工作而不辞辛劳，呕心沥血。今天因为拥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所以杂志《劳动者》引以自豪的历史得到进一步的传扬。报告人强调，杂志《劳动者》70年来一直成为革命的笔杆，坚决拥护了我们党，而且站在党的思想理论宣传的前头，积极鼓舞干部、党员和劳动者努力完成主体的先进革命事业。